三方以此行為契機推動中非關係提檔加速，開創中非關係新的黃金時代。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元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中期天色大致良好。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81点，升40点，总成交金额87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5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4蚊跌1.2，美团174.7跌9.1，阿里巴巴86.25升7毫，盈富基金19.92升7仙。恒生中国企业68蚊升4.2，中国平安51.65升9.5，药明生物59.85升3毫，友邦保险86.8升1.7，快手71.05升4毫，建设银行4.89升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8，英镑9.395，瑞士法郎8.443，澳元5.303，加元5.76。新西兰元4.946，欧元8.317，每百日元对港元5.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094点，升5.1点。港金报16,89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88美元，卖出1,8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昌明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葵兴村。重复一次啦，昌明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而家排到去葵兴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渡船街天桥、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何文田街有爆水管，何文田街52号即系浩文苑对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3号干线落斜葵芳、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9，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7: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 ฟรีสำหรับ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โดย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คลินิก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เอกชนตามที่กำหนด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ใน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หลายแห่งหรือจองนัดหมายกับแพทย์เอกชน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กันจะแจกให้สำหรับผู้มีสิทธิ์เท่านั้นในบางสถานที่ที่เลือก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19มีประสิทธิภาพสูงใน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กรณีติดเชื้ออย่างรุนแรงและการเสียชีวิตหากคุณยังไม่ได้ฉีดวัคซีนหรือ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จนครบโดส ขอแนะนำให้คุณเข้ารับการฉีดวัคซีน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ฉีดให้ครบตามโดสที่แนะนำ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กรุณาเข้าไป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处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2022年究竟哪一首外语作品风魔全世界呢？ 啊 Paris sera toujours Paris。 和你一起回顾2022上榜力作。大除夕12月31号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2022金榜巡礼。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大都会に僕はもう一人で。 日本知名乐队 ONCE 主音歌手为了经典篮球动画，再次将其中一首主题作品《直到世界尽头》重制2022年版本。今次来到香港不是乐队的名字，是以自己个人名称上杉星派台，同样一首歌曲。今次可唔可以配合电影再次欣赏嘅时候，令大家有新嘅感动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直到世界尽头》。本流行榜推介歌曲上杉星《直到世界尽头》。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12月30号啊，星期五啊， 哇咁快已经嚟到年尾，我哋最后一集嘅骚动音乐， 最后咯， 下次见面就已经2023年， 就明年再见啊， 明年我差啲想搞嘅添， 你想讲咩啊？ 我谂又明年今日再见啊，但系我谂明年今日系成年咁去， 系啊，系你想等好耐，你真系放一个好长嘅假， 唔好意思，未瞓醒。 所以就大家吓，今日我哋全程点歌大行动咧，点歌对象就系 2022啊， 系啦，有啲咩想同2022讲咧？呢一年啊， 自己係 要回顧下嘅時候係嘛？應該其實都應該多嘢發生嘅。你除咗即係自己嘅日常生活之外，你例如今年都會有好多記憶點啦，即係可能世界盃啊各方面咁樣。咁對於你嚟講， 奧運係咪今年啊？ 奧運唔係， 奧運上年啊。 奧運好似好耐啦，唔係今年， 唔係今年㗎， 唔係今年。你時序錯咗，你時序有啲錯。 迎接奧運係今年先。 係啦，好似唔係喎，應該係咪啊？誒唔係喎，連我哎呀，係我啲時序有啲錯喎。你咁樣考一考。係 咯，日本東京奧運2020，啊，算啦，唔緊要啦，呢個唔係重點嚟嘅。 係俾你考起咗我。 係啊，我都唔記得咗啊。 係咁啊，但係即係今年嘅事情就好多唔同，即係大家嗰個感受啊，各方面啊，都應該會係好豐富啦。咁所以到底 成年啊，對唔住，係啊， 係嘛， 係個感覺，因為呢幾年個感覺好似啲嘢都黐住啊。 因為你始終咧，以往咧，我成日同朋友傾起咧，就係、是、你以往咧，你會每一年你會可能諗有啲朋友就係會諗起哦，我嗰年做過啲咩咧？可能去過邊度旅行啊，或者點咧？但係呢幾年可能大家都係多數留咗喺香港啦，工作啦，或者可能有時係留喺屋企啊咁樣咧。你變相嗰個時間感覺嘅流逝咧，係慢啲嘅。咁所以變相你就會係諗唔起到底邊年打邊年。做过啲咩呢？ 可能冇乜特别嘅嘢去做一个好似嗰啲叫咩里程碑嗰啲嘢。 系啊系啊。 咁所以你会唔记得？即系以前我啲朋友都会噶嘛，话哦，我点样记得上年发生咩事咧？就我上年我去咗边度旅行啊？系啦，或者上年有啲大时大节见咗啲咩人啦、啊、咁你呢两三年都系话你冇乜得见人啦、啊，跟住又冇得去旅行啦、啊，咁样咁你就日日都系咁样咯。 咁对于你嚟讲，今年应该就好多里程碑啦，因为我见你今年都真系几忙碌嘅。 我觉得 应该开心嘅。 我觉得好多样嘢去到今年就特别今年啦、啊，多咗同啲朋友倾偈、嗯，就大家都讲，唉，即系呢段时间，因为可能啲嘢慢慢逐回復正常啦，喺年尾嘅時候，即係又有得有翻啲婚宴啊，跟住有翻啲音樂會啊，叭叭叭咧，咁跟住大家都會開始講啊，即係呢段時間過咗兩三年啦，個人有冇進化到咧？有冇唔同咗咧？同即係疫情前比，究竟自己有咩唔同咧？咁一個世界變咗噶啦嘛， 係啊，冇錯， 係啊，跟住亦都諗啊，嚟緊要諗緊有啲咩目標好做啊？應該向咩方向行？諸如此類講呢啲啦。咁但係我而家個體會好得意，就係覺得睇下个天上去边， 即系点啊？好圆咯！ 即系你可以做到嘅嘢有，但系亦都同时唔多。 嗯， 原因在于咩呢？我话我呢两年，我话我最大感觉就系咧，我嘅人生同音乐呢两个字扯上关 系 咯。 系因为你自从主持苏动 音乐之 后 啊，咁跟住就又打碟啦，跟住亦都会做一啲即系音乐嘅演出啊，或者做一啲音乐嘅 project， 总之所有嘅嘢 都系围绕音乐， 音乐呢两个字噶嘛。 几好啊！ 而我话点解嗰样嘢系即系你冇得预计，系因为我谂。两年之前嘅人生啊，从来冇谂过我系会同音乐呢两个字挂钩嘅。每次同啲朋友讲都系话，我、哦、系其实咧，当年我哋参加电台比赛嘅时候完咗，啲前辈问，第时你会想做 talk show 定系 music show 咁样啦？最大两类嘅分类啦、 嗯， 基本上包括埋我啦，八成嘅人都会话，梗系做 talk show 啦，唔做 music show，music show 或者音乐节目。你细个僆仔嘅时候，你会觉得？冇乜特别咯，即系又唔系好中意，又唔系玩音乐嗰种咧， 系， 所以系从来冇谂过，去到有一日，我一日一个星期七日都系同 音乐有关。我想分享一个，即系你既然讲开啦，咁样我都想讲咧，喺以前未入行正式做电台之前咧，咁有一段时间系嗰啲参加啲暑期班，都系同啲。電台嘅course 係有關係嘅，即係學下電台嘅運作啊咁嗰啲嘢啦。咁嗰陣時咧，就同一啲嘅朋友仔傾開偈咧，咁就要分享自己想做啲咩嘢節目。 哦，是啊，是啊， 我同你嘅反應係一模一樣。有個朋友同我講話，佢想做音樂節目咁樣。跟住我話嚇。而家邊有人做音樂節目㗎？咁樣 係好多時候都係咁樣㗎。 啊，咁梗係做 talk show 㗎啦，咁日日都翻嚟咁開心，咁多嘢分享， 有好似好多嘢可以玩啊！一個 talk show 即係。即係好聽啲，即係雜誌式好多嘢分享啦。 係啦，係。 跟住另一方面，你衰啲講就其實即係冇譜啦。即係你嗰樣嘢自己由零開始去諗啦。 冇錯。 音樂節目都真係 同音樂有關，一係就舊歌新歌，唔同語言嘅外語歌、日文歌，跟住拍，一係就新派台歌，跟住就做訪問播歌咁樣，即係通常都係咁噶啦。 係 係啦，即係嗰個變化一定係冇一個 talk show 咁多，又封煙啦，又玩啲廣播劇啦，諗啲 segment 玩啦，玩遊戲啦，好多樣嘢噶嘛。 主要都係圍繞住玩嗰個出發點咯。細個會覺得咁，但係真係久而久之嘅，入咗行之後咧，就多多少少即係因為有好多前輩嘅一啲影響咧，點都會沾染到一啲即係音樂氣息，就會真係開始認真去聽歌啊咁樣。所以即係平時我同你禮拜一講好多一啲嗰啲音樂嘅 類型啊， 一啲歷史嘅時候，其實都好係真係一啲前輩影響到我，真係會走去無無聊聊去書局買本書去睇下呢啲嘢咁樣樣，就即係你會發現原來自己睇翻，即係成日都話回顧，咁好多人話回顧呢年啦，咁然後原來你回顧遠少少，你會發現原來自己十年前想象嘅人生同而家過緊嘅人生啊，原來都可以幾唔同嘅喎。 係啊，即係我做緊即係有時同啲朋友講開數啊，即係今日啊，而家做緊啲咩？因為每次見啲 friend 咧，呢段時間都話點啊，近排點啊咁。咁通常都一個字嘅啫，忙。咁香港好多人都係㗎，只不過大家忙嘅方式唔同。一般 friend 咧就係同做一份工，但係忙到冇得放工嗰種啦，翻屋企都要做嘢啦。咁我哋呢個行業嘅忙就係可能同時做緊好多樣嘢咁啦。咁今年我覺得真係都幾神奇嘅，多咗一啲嘢，就係譬如開始用文字去介紹音樂啦。我覺得係開始咗我哋音樂 Sona 之後開始嘅， 因為突然上咗印好多資料性嘅嘢，原來你寫出嚟係比較容易啲表達係嘛？ 我唔敢講容易啲，我覺得反而難啲添嘅。我哋講咧揸住個 key point 咁係可以輕輕鬆鬆。 係啊，但我哋寫就真係要好完整一句句子一個段落去介紹，係有啲唔同嘅，我覺得。咁但係無端端叫做又揸起咗支筆去寫介紹電子音樂啦，又係之前從來冇諗過啦。即系唔系冇写嘢嘅，咪出下 post 咯，收到出下 post 咯。 咁有一段时间会觉得系噶，即系好似出个 post 短短地讲，即系推介一两首歌，就已经觉得嗰件事好 KOL feel 啊。 你谂下，我哋系咁写啲新歌诶派台歌啲 post， 咁其实都一段嘢啦，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啦。其实总之就成日都系用紧文字呢样嘢啦。咁更何况呢一年又有长嘅又有短嘅又有咁，咁所以呢个又系意外地多咗噶啦。咁但又鍾意嘅，因为你会觉得我又多个方法去讲你鍾意嗰啲电子音乐啦。咁跟住又呢个第一啦，跟住第二又多咗，可能因为开返啲场地啦，就真係可以打碟啦。咁呢样係梦寐以求嘅，即係以前喺台下面做观众睇呀睇好多啦，到你自己可以，甚至乎嗰种正嗰种即兴係圣诞嗰段时间咁去个朋友屋企就圣诞 party 啦。咁其实纯粹带咗即收工带啲交换礼物入去嘅啫。咁点知嗰晚喺现场有另一个屋主嘅朋友呢，就都系玩音乐嘅，就自己抬咗成部打碟机连埋喇叭入去。咁去到嘅时候真係有一个驻场 DJ 咁喺度打啦。咁我做观众，跟去到咁上下，咁屋主就喂你都打碟去交流下啦。係啦，咁跟住就同啲 friend 同埋去共下倾偈。咁因为我随身又带住我自己啲歌喺度，咁跟住无端端你就插咗 USB 落去，咁就打碟啦。 喺以后嘅大时大节咧，发现而家嗰个身份有啲转换咗啊！以前大时大节就纯粹系过嘅啫，而家嘅大时大节，你好多时候就俾啲 friend 要求，喂嚟啊打碟。 其实系几好啊，因为嗰个气氛咧系几正嘅，即系佢唔系一种工作啊嘛。我成日觉得即系打碟 DJ 嘅呢一个表演方法几呢、這个系我寻晚谂嘅，好得意，就系觉得你同观众系同步享受紧嘅，即系例如唱歌为例，即系我都未系冇试过啦，咁但系嗰个感觉就系、我唱歌嘅时候我冇得享受嗰个歌声啊，因为我系负责做唱歌个人啊嘛，而只有观众享受我嘅歌声啊，咁但系打碟嗰个位唔同就系、我揀嘅歌嘅时候，我戴住 headphone enjoy 紧嘅同时，观众一齐我哋 connect 咗去 enjoy 紧同一件事， 系 呢个系唔同，即系做戏都系嘅，你睇舞台剧。我演绎緊一个角色，做緊一个 acting， 你去享受我个 acting。咁但係我自己 enjoy 唔到自己个 part 㗎嘛。 冇错。 我 enjoy 只能够第二样嘢。 係。 係啦。 咁我覺得呢個係正嘅，即係你搞啲自己中意嘅歌，你聽你玩嗰下已經 enjoy 緊，跟住聽嘅人又一齊 enjoy， 咁呢個係幾特別嘅，我覺得。 咁其實呢樣嘢都會同電台，我覺得係有啲關係嘅，即係等於有時我哋有一日排到一個自己覺得好中意嘅歌單咁樣，自己喺個直播室度都會特別興奮投入，同埋你自己都會摁下咁樣噶嘛。即係當然個唯一嘅差別就係你平時可能喺同啲朋友之間打碟，咁你會見到現場觀眾嘅反應。我哋喺直播室咁就隔空，我哋睇唔到一啲聽眾嘅反應。咁但係即係自己享受到嘅時候，你都會深信係有人同你有呢個共鳴喺度嘅。 係啊，所以去到年即係希望可以就再玩多啲咯嚇，勉俾自己少少目標咁樣。咁啊，即係呢一抽大概都已經係同音樂已經好鬼多嘢，跟住仲有嗰啲同啲 friend 拍嗰啲粵語長片黑白片嗰啲咧，咁嗰啲又另一嚿啦。雖然唔完全關音樂事，咁但係又係一啲會喺今年無端端出現咗。而我想講嗰樣嘢，呼應翻一開始我嗰個感受係因為。啱啱淨係講三樣嘢為例咧，佢嘅出現咧係唔係計劃出嚟嘅，亦都唔係我有一個好大嘅衝動啦，打碟我覺得少少啦，唔係一個好大嘅衝動，好想佢出現嘅，而係佢去到嗰個時刻，跟住有人講起做唔做，跟住你話好啦，玩啦，跟住嗰件事就會發生，係一件咁樣嘅事，所以係我覺得冇得 plan 嗰樣嘢就係咁解咯， 就係順勢而為咁樣係嘛，好似冥冥中有啲安排俾你。係 啊，你好想都好都未必得㗎，即係等於有一啲朋友會講，哦，其實細細個好想做電台，可能上過一啲 training course 或者想報名好多樣嘢，咁但係佢好想嘅，由細到大都，最後佢未必有機會做得到。咁嘅時候，我調翻轉，我有時都話，我真係唔好意思咁講。其實我由細到大，我又冇話好似你咁有一種夢想喺度啦。咁但係有時你揀一啲嘢嘅時候，都係對方嗰啲嘢揀翻你㗎嘛。係， 同意。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2022年極大體會咯。呢個係 俾電子音樂選中嘅小朋友播成啊， 好多呢啲咁樣嘅咯。咁啊，你自己係咪你今年你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同你調翻轉嘅一樣嘢就係咧，你執筆開始寫音樂咧，你會發現嗰件事個感覺好唔同，或者可能會。再多啲投入感啦，我反而调翻转嘅，我放低咗支笔去写音乐之后咧，我发现原来自己可以享受翻音乐本身多好多，因为我同你调翻转啊嘛，因为我以前系揸笔先噶嘛，咁然后有一段时间揸笔揸到你会其实你系冇好，你好难去用心去真系纯粹享受只歌，因为你好多时候听嘅时候你就会谂。點樣去用文字去表達？咁但係而家喺電台嘅位置就會係你可以播首歌嘅時候，你係可以同步，就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你淨係單純去享受音樂嗰個本質。咁我覺得呢件事反而好似開心啲，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係覺得有種疲劳啊，即系声音嘅疲劳啊。 哦，我觉得系咩啫？我觉得我因为未写得够多啫，冇你嗰阵时储落噶，即系我都系即系前后都一足一年都未到啦。但系你嗰时一段长时间啦，我觉得我系未够多啫。去到咁上下咧，总系会有嘅。 可能你就会中意翻，不如都系打碟算啦，唔好写咁多嘢， 唔好写咁多嘢啦，唔好讲咁多嘢啦，人生好攰啦咁啊。咁所以系啦，唔知道大家今年点样，亦都可以啱啱我哋传承点歌大行动嗰度留言话俾我哋。听啦，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步都要有好吗？人设的体温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 情人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相。怕进退为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为艰吗？冲生仿似走失，担当出口自处我懂吗？ 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怕进退为艰吗？我怕吗？当心脏和大脑展开对话，从虚空中想到另一个人。Oh, don't think too much。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前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实。Don't think too much。不思不想似快将出品。Don't think too much。答案与什么问题都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 放置我拉扯里的本质是最真实。 Don't think too much。 你听见自己吗？你听见自己吗？知己知彼，你是你知己。你听见自己吗？ 听话答嘅 ，Don't think too muc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将会透过招标出售一幅位于荃湾的住宅地，预计可以提供大约490个单位，以及一幅位于旺角洗衣街与亚皆老街交界的商业地。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方面，政府预计新一季度有8个项目在季内完成所需的地契修订，合共提供大约2630个单位。政府指新一季所推的一幅住宅地，连同其他私人地契修订项目，合共可提供大约3120个单位。连同头三季供应，全个财政年度不同来源土地供应可提供16070个单位，较供应目标多大约25%。港股在202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靠稳，恒生指数20000点得而复失，收市报19781点，升40点，升幅 0.2%， 主板成交额87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报4128点，升 0.5%。 总结全年，恒指累计跌3616点，跌幅超过 15%， 科指跌大约 27%。通讯局早前收到投诉，指奇妙电视香港国际财经台去年9月24号播放的电视节目《晚间新闻》重播同年8月6号的版本。通讯局考虑相关资料之后，认为投诉成立，决定向奇妙电视发出严重警告。通讯局指出，被投诉的节目属于几个星期之前的过时新闻，在节目播出时已经不再准确。奇妙电视员工在整个节目播放期间没有发现有关错误，反映奇妙电视在监察他的新闻节目的准确方面严重疏忽，事后亦都没有更正错误资料，因此违反电视节目守则的相关规定。通讯局又敦促奇妙电视严格遵守相关条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发布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之后，不少国家反响热烈，积极欢迎中国游客到访。中方将会结合中国公民出行意愿，恢复中国公民前往具备条件的国家旅游。中方将会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提供相应服务和保障，适时启动相关工作。汪文斌又说，中方有关部门通过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分享了中国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病毒基因数据，中国有关部门将会继续密切监测病毒变异情况，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

碎事怎会知，长楼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长楼有风没有车，楼下某人承受的景仰，楼上闭起的窗， 古巨基叶巧林楼下有人。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原来下世纪以来临亡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 首歌也不错，当一起诚恳回应我心坎的歌就已经很不错。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呢，我们都在内心度总会有一种渴望，是很想追求到其他人的认可。不过这首作品告诉我们，其实除了追求人的认可之外，我们可以自己认可自己多些，爱自己多些，这样才会发现原来身边一路都有一些支持自己的人。 Robin Yip 自问自答。 Please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Words They fill up all the spaces 多想一起旋律内的表情，So I'd rather sing a little song for you 来到年尾咧，回想翻一整年嘅经历，可能总会有一啲事情系令到你觉得好攰、好软弱无力。不过唔紧要，呢一年即将过去啦，接受佢，将呢一啲嘅无力感消化咗佢，下一年重新再嚟过。Janis 卫兰， 原日已匆匆潜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荧幕却见你擦千里眼。 求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your smile.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突然想起分开，醒觉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想起我心愿， 一年落嚟总系有得亦都会有失，好似佢嘅最新专辑咁样，主题系 Love and Loss， 人生就总会系充满住好多嘅 Love and Loss。而呢首作品亦都收录咗喺呢张专辑入边，佢系冯允谦《Me and the Moon》。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 每个混乐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自爱试过摆脱我的 ego， 试过跌倒不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这场接力赛，我们总是离别又再遇见，我们总是遇见又再离别，总是信心为灭后再重建，直到我们额头划过弧线，总是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拍起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总是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拍起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 wanna be。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藏起自己一个，只要我的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梦。总系 十点新闻之前，听过有 Triple G 好高温岸， 获人民助力全球稳定。普京話：俄中關係在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條件之下，越見成熟穩固。兩國關係是21世紀大國合作典範，展現穩定性。雖然外部形勢不利，一些西方國家進行不正當限制和直接俄詐，但是俄中仍然設法確保雙邊貿易保持創紀錄的高增長。普京提到，俄中會繼續在軍事領域合作，這樣有助確保兩國安全和維護關鍵地區的穩定。普京亦都邀請習近平明年春天到莫斯科國事訪問，認為這樣會向世界展示俄中關係在關鍵問題上的牢固性。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明早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氣温回升，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元旦早晚有一兩陣微雨，下周中期天色大致良好。依家氣温16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之前咧，曾经有坏车，坏车走咗一阵噶啦。咁而家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啦，至到北角政府合署呢一段咧，仲系有少少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在屯門的黃珠路出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的慢線有壞車阻路，所以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龍富路近富健花園。重複一次，就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慢線有壞車，龍尾是排到去富健花園。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虎山道泳池。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农场工业大厦车多，龙尾过了明爱医院。新界方面，丁九桥的桥面曾经有意外，所以现在去屯门方向比较多车的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的坏车已经离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卑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欣澳站回旋处去迪士尼，以及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过仲有一样嘢，其实系今年你俾我最重要嘅嘢，就系、是、你俾咗一个瘦版嘅波性我啊！嗱，早几年咧，我都真系有啲放肆嘅，饮食又唔节制啦，成日食宵夜，晚晚拍个乌冬，跟住又成日饮酒，真系变咗一个肥波。就算啲朋友笑我，我都好自在噶，觉得冇乜所谓。诶，唔系肥啊瘦噶啦，所以都冇乜理佢噶。但系偏偏2022，你话俾我知我嘅脂肪比例原来咁高啊，搞到我都得起心肝要 keep fit。而最直接就系由餐单落手，咁啊再加埋好朋友 Eric 俾指导我点样去改啊，点样控制饮食啦。咁其实运动方面咧就应该要做多啲嘅，只不过系我成日都赖冇时间啦。如果唔系，哼，我应该可以变排直播嘅。所以今年咧，我都几佩服自己噶，因为我都冇谂过自己可以咁有恒心去做呢件事。嗱，以前打边炉，唔好讲咁多，先劈响铃先，食到最尾埋尾再补个公仔面，哇，真系谂起都肥啊！而家真系依啲咩都冇晒噶啦。我谂数翻成个过程，应该都维持咗差唔多半年啦，应该系我人生少有地咁自律嘅阶段。是直情有恒心到我自己都驚啊，而我啲朋友当然都冇諗过啦。其实搞下搞下，我都唔好记得当初个推动力系啲咩啦，只不过随住时间过呢已经变咗習慣啦，咁咪跟住做囉。阿媽成日都同我讲，嗱仔咩都唔紧要嘅，最紧要身体健康。所以我諗2022你就係送咗呢样嘢俾我啦，希望2023年我都 keep 得到呢，过多几年应该会大隻到嚇死人嘅波成上。 照着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着薄伤的背可压到地牢，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如黑盖见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咀嚼来慢慢的咀嚼，要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叹无污的爱，就贪生的意思，就要咀嚼，再消化，再睡，再 可以诚意。 感恩节里面都有啲唔少食嘢嘅字眼词。就算食改餐单都可以系盛宴咯。 不过我觉得你都几成功啊！ 成功啊！我自己都因为多谢 睇住你瘦啊， 系啊，所以啱啱听过呢首邝星宇嘅《慢慢咀嚼》。啊、好好回味一下自己的2022啊嘛，照多啲镜先啊嘛。 咁啊，但系咧，我就对于自身个感觉就冇你咁大嘅、嗯。我可能呢年实在喺我身上冇乜太大嘅嘢发生，咁所以咧，反而身边发生嘅事情咧，对我个冲击就大啲。 吓、啊，听下斌又写啲咩俾2022啊？ 之2022。你好啊，其实你是不是很喜欢玩过山车的呢？到底为什么可以一年内令人感受到这么强烈的高低跌宕的呢？由国际间的政局问题去到不同的名人逝世，全部都令人感到非常之惋惜。就好像昨天这样，本身想着年尾可以好好地过，怎知今朝一起身就见到球王比利和时装界西太后 Vivian Westwood 逝世的消息。一整年下来，你一路都令到我是觉得你好像一只难以捉摸的猫咁。啊，以为你心情好可以摸下咩？点知又一下被你找选了。虽然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不过一些举世瞩目的盛事又的确可以提升市面的气氛。就好似啱结束嘅世界杯咁啊，酒吧重开，大家都睇得非常之尽兴。加上今年多场堪称奇迹嘅赛事，实在系鼓舞到唔少嘅球迷。当然啦，作为香港嘅市民，深信今年最令到大家开心嘅，就系一系列嘅社交距离措施都逐步放缓，甚至喺最近大部分嘅措施都经已取消啦。所以今年见到特别多嘅朋友结婚。在这里都要顺便恭喜一下咁多位今年的新人，挨过了疫情的恐惧，深信你们往后的人生都会越来越好的。终于可以去到旅行，可以同朋友聚会，可以同家人一起庆祝。对我来说，如果要为今年定一个主题的话，我想用这一首歌作结都应该挺贴合的。红座星，生活复常，2022，我想彻底咁样同你讲声拜拜，告别你带俾我嘅阴霾。2023，我嚟啦，新人类奔神常。 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肌，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地。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几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静静哀伤，衷心赞赏秋天你后 尽量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因而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似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何唱，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地会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在将我推，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你特殊伴侣，呼吸很正常，你别要有泪。 再次为大家推介有红座星的生活服上，咁啊睇睇今日我哋嘅一啲点唱内容呢 都多啊，同埋有啲好直接㗎，喺歌名度已经解释咗佢哋嘅心情，例如有听众啊点唱 Beyond 嘅荒谬， 系 跟住亦都有一啲系话，譬如点唱哥哥嘅够了咁啦，系啦，咁呢啲都好直接。 开心啲嘅就阿妹姐嘅迈向新一天啊，或者黎明嘅眼睛上旅行、啊。 亦都有听众就点咗黄君仪嘅 Good Vibes Only 啦，就话今年即系悲喜交集嘅太多，顺便即系支持下今年出道嘅歌手。咁另一位咧都好笑嘅，佢都话同2022讲再见， 冇错， 最紧要好好再见，不负相遇， 所以就送 Era 嘅。Never come back 俾2022，希望2022 never never come back。咁2022又真系 never come back 嘅。 最紧要佢话同埋今年好多嘢复常翻咧，身为高中生多咗好多联校活动，好多 friend 都出晒 pool 啊，所以送埋俾佢哋。 啱啊， 唔好再翻去单身嘅 pool 度啦。 冇错冇错。咁但系我哋拣咗一首咧，我哋都觉得好贴合嘅。 呢位听众都话呢首歌简直系2022嘅写照啊，就系呢首啦。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都白，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一个个都要发现过，形状要避免冠状。叮当，寂寞是症状，你病就预定被方，日日视频来对望。I think it's your job is coming on, you know。无办法按商工作在家中、yeah、人无法放松，所以就快疯，传说中有演唱会也都暂缓，你自己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能一起做夜行飞在大堂，除了你 just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Fly so high, while we sip on my ties, chill on the beach, where we feel the breeze. 冰箱敢喝冷藏，饮杯沙冰冷冷藏， it's you and me, you and me, yeah. 连自爱也需管理完先收。I'm stuck at home, stuck at home. And it can be, and it can be. 也试过自拍错到要隔离停止。I'm missing you just way too much, way too much, oh yeah. 补吸品给你送递会略迟，但有耐性挂念你亦算种心意。You know me, babe. You're all I need. You know I'm here to stay. 放眼也想跟你再沟通。Yeah, 第时寻求中监禁就结束，传说中火星戏院。 有开大门，一直夜的 Halloween will soon wake me up from this freaking nightmare. Just wanna go back to the way love used to be. 一起坐夜航，起飞在大堂 ，Let it just you and me. 今年年尾都好多身边朋友都飞啦，终于可以啦。咁啊，听过呢一首有听众点唱俾2022嘅作品，有冯允谦嘅 Freaking Nightmare 啊，先睇一节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将会透过招标出售一幅位于荃湾的住宅地，预计可以提供大约490个单位，以及一幅位于旺角洗衣街与亚街老街交界的商业地。私人发展和重建项目方面，政府预计新一季度有八个项目在季内完成所需的地契修订，合共提供大約2630個單位。政府指新一季所推的一幅住宅地，連同其他私人地契修訂項目，合共可提供大約3120個單位，連同頭三季供應，全個財政年度不同來源土地供應可提供16070個單位，較供應目標多大約25%。日本宣布今日起容许香港航班可以继续载客飞抵札幌、福冈和冲绳等的机场，但要确保所有乘客过去七日没有在中国内地逗留。有前往当地的港人说，原本曾经考虑取消行程，最终都能够成行，形容心情好像坐过山车。有本港旅行社说，部分一度取消的旅行团现时可以复办。去年11月一架九巴在大围翻侧导致一死两重伤，涉案九巴司机早前承认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共两项罪名，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监42个月停牌5年。暂委法官判刑的时候说，59岁的被告作为公共交通工具驾驶者，将乘客性命置于危险当中，亦都对死者家人带来心理创伤，属于加刑因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元旦早晚有一两阵微雨，下周中期天色大致良好。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方向喺隧道入口范围快线嗰度咧有中意外事故啊！而家塞到去博康村嘅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范围去九龙方向，咁啊快线咧因为有意外啦，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博康村嘅，塞紧车朋友忍耐一下啦。而新界咧，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喺友爱村对开嘅慢线，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啦。而家龙尾喺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在芜湖街。油麻地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窝打路道在油站附近的。至于九龙方面，现在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平石至圣若瑟英文中学那段就比较多车的。 何文田街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何文田街近住门牌52号一段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2感恩有你，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嘅阿土。2022年要感恩的人实在太多了，但如果要选一个的话，我就会选我的家人，因为他们无论在我开心的时候或者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有时只是简简单单可能煮一餐饭，拍一拍个膊头，其实都已经令我很窝心的了。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環蒼穹， 攬月九天， 國劇830， 問天。 作為中國首部全景展現新時代航天事業嘅電視劇，喺電視史上首次以載人航天、北斗導航、嫦娥工程、空間站研製以及未來火星深空探測等重大工程嘅發展歷程作為背景，描繪咗近30年兩代航天人嘅奮鬥。 國劇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凌晨12點精彩重温。 个心情好差，因为我每一次怀完我小朋友之后，我心情好差，跟住我就去咗揾一啲治疗师啦，即系游戏治疗师啦，或者一啲育儿嘅专家啦，去同佢哋倾。咁大部分嗰啲专家都系话：妈咪，你个女冇问题啊，系你有问题。 我系吴若希，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回顾2022年日本乐坛，寻找优秀作品，追寻2023年新派日语歌曲。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2022日语歌曲精选特辑。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2022年最后一个 DJ Mix。咁上个星期大家就一起听咗 Sharks 嘅访问同埋佢嘅歌嘅一个 mix 啦。但係再早之前两个星期其实都同大家喺度回顾緊2022年香港制造嘅电子音乐作品嘅。所以今日呢将会继续亦都系应该今年最后一次去做呢一个嘅主题啦。而今日嘅作品呢亦都会比较重手啲，个 base 再劲啲。音乐人的名字叫做 Well Play， 全名就是 WEJJPLAY 的。无论他自己做的作品或者是他的 DJ set 都是玩一些很重 bass 的 trap 的音乐的。因为这首有他2022年一年头所推出的作品，来自 Well Play 的歌曲歌名叫做 Brain Freeze， 来一起动你的脑部。是一个感情丰富和能量爆炸的一个 DJ producer。看过他的 live DJ set， 又或者在网上去看，都会见到他打碟的时候，哇，那些头揈得很犀利，会随着这歌的能量去移动。所以看他的 set， 你都会被他感染到而移埋一份的。接下来这首作品呢，来自都是香港的电子音乐人，叫做 Enum。佢嘅作品咧，一种化学嘅元素叫做 plutonium。呢位电子音乐人的名字叫 Enum， 他推出的作品的名字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因为都会围绕住一啲望落去，或者你真系查嗰个字啊，都系同化学有关嘅一啲元素啊，会见到嘅一啲字眼。咁佢亦都擅长或者喜欢做一啲重 bass 嘅音乐啦，亦都曾经喺一啲唔同嘅推出 bass 音乐嘅 record label 嗰度出歌，当中亦都包括 Rushdown 嘅。听呢首嚟自 Enum 嘅作品叫做 Plutonium 啦，亦都系嚟自啊佢哋2022年嘅一张 EP Proxima 里边嘅。听紧呢首作品咧，叫 Grow， 嚟自本地嘅女电子音乐人叫做 Farrah 啦。咁啊 ，EDM Friday Mix 开始早期其实已经都有佢嘅作品咧介绍过俾大家噶，甚至乎上啲2021香港制造嘅嗰个 DJ Mix 都有摆佢嘅作品喺当中嘅。今年佢都推出咗几首歌，例如听紧呢首 Glow 啦，之前嘅 Rival 啊、Effortless 啊等等呢一啲咧重 bass 啲嘅电子音乐作品。 首咧，听落去就系电子感都重啦，同样地，不过咧就冇头先嗰啲可能咁 aggressive 一啲嘅。呢位嘅电子音乐制作人嘅名字叫 Voel V O E L， 咁啊认识佢其实系之前我哋同黄嘉怡做访问嘅时候而听过佢嘅名嘅。当时佢就为黄嘉怡嘅作品《自然变态》咧有份担任编曲嘅，同时佢自己都有推出属于自己嘅作品，呢一首就系其中之一，叫做《Turtles》。如果有听开 Reggae 朋友会更加熟悉的香港的 Reggae 很重要的人物，大家都一定会识他的了，他的名字就是阿鼠。这首呢就是一首 remix 来的，就是由中医师为阿鼠的 C Jar Light 做的 remix 版本。 Let's hope that your teenage children don't have too much criticism about what you did or didn't do because you were on pot。 听呢首作品叫做 Anti-Criticism， 系一首再 deep 啲嘅 bass music 啦，嚟自一位制作人叫做 J 峰。系啊，呢位 J 峰就系好多年前大家认识佢，有机会由佢做 remix 开始，而近年佢都继续去玩一啲 deep 啲咧、dark 啲嘅一啲 bass music， 亦都有搞一啲唔同 event 去 promote 呢种音乐。唔單止佢嘅，其實頭先啊，鐘醫師都一樣啦。除咗有自己做音樂，雖然今年產量少一啲，咁但仍然都係有搞一啲唔同嘅 event 咧，去 promote 電子音樂。2022年最后一首送给大家的作品，来自这位 artist， 之前都有在这个环节介绍过，他名字叫 Saka。 除了我們之前在這個環節有介紹推出過一張 EP 叫 Anti-Hero 之外，亦都今年很多 tour 啦。不單要做 supporting DJ， 更加有自己的 tour，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去做巡迴的演出的。同時亦都跟好朋友 Black Cow 組成了一個好像期間限定的組合，推出了一張 EP。這張 EP 呢亦都係同呢隻歌同名，叫做 Rush Hour， 亦即係當年的火拼時速呢套電影個名。但望落去 Saka 同 Black Cow 望落去呢個嘅 combination 都幾有當年演員嗰個 combination。节目最尾嘅呢个 EDM Friday Mix， 同大家送上2022香港制造嘅 Volume 3。 最后揀嚟呢一首 Black Cloud 同埋 Saka 合作嘅作品叫做 Rush Hour。继续期待2023年本地有啲咩嘅新嘅电子音乐听到啦，咁啊节目时间够，我哋2023年再见，拜拜。